望向編輯部第三節。 嗯，同埋 D 一百究竟有几多即系，嗯，点讲咧？佢嘅有几大能力咧？其实大家有冇发觉咧？好多啲所谓叫做叫做民主派嘅媒体852啊 D 一百啊，都系好为老，即系佢哋觉得自己影响力好大。甚至以前一仔蘋果，你記唔記得通天吹話啊？呢、這個黎智英同佢講話，佢哋大多數人都聽我講嘅，即係話唔會信啲本土派，但係就係唔係，就係拆鳩咗你大台本土派，就係拆鳩咗你大台，就係逼鳩你學嗰啲人升級，結果失敗嘅。其實好，即係點講啊？香港嘅民主媒體咧。都有一种现象，就是 高估自己， 高估自己同埋卢伟得太细啊。 嗯，系啊，围咗好多 market 咯， 但系个个都细路， 系个个都细路。就以呢个 D 一百，其实郑大班都系我觉得系高估咗自己咯。郑大班系真系高估咗自己啦。佢系有班人肯捐钱，但系你班有钱佬。捐钱，但系你好多系海外噶嘛，所以政治能力系唔够啊嘛，唔够在地啊嘛， 冇办法噶呢、這个，因为而家个形势fundamentally 系改变咗啊嘛，即系老师话斋fundamentally 系唔打得同咯，所以系系啊系啊系，所以而家系难搞噶，咁我认为其实反而而家你最好嘅方法。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你最好嘅方法就系、是，你尽量俾建制提出嚟同民生有关有好处嘅嘢，尽量俾佢过晒先。跟住你慢慢搞啦，即系你慢慢等佢 犯错， 佢觉，但系你等佢犯错咯，因为而家你冇办法，因为个问题就系你而家系弱势啊嘛，个势弱啊嘛，即系好似赌钱咁样，你而家个势弱，你冇理由同佢继续砌落去噶。佢隨時即係佢隨時變化係容易過你好多，佢有資源啊嘛。你做議員嘅人、嗯、根本上資源就係缺噶啦。咁你唯一就係我認為就係你要所謂嘅休養生息啦，即係話 叫踏實地做啲民生咯。 係啊，即係你抄即係民喺民生議題上面，你咪抄足民建聯咯，係嘛？咁咪、即係你起碼都。即是你在议会里面就学刘慧卿咯，即是你样都规行矩步咯，人家搞你不到，起码没位入你先。 但是民主派有一个迷思，他说唉，我们做民生啊，我们不够资源啊，怎么都做极都没用的人。包括土你这样讲，他说我派一盖饼，他们派一盒的，怎么够他们斗呢？都是这样 说。你不斗，喂，这个就是你，这个就 是。就是他们迷思啊。 就是阿土全部的原因咯，因为 错嘢啊嘛， 人哋派蛇渣饼总系，咁你系唔够去斗啊？冇错，呢个系真嘅。咁但系你喺其他嘢出力，人哋会睇得到噶嘛？譬如 做 case， 人哋唔搞元帥嘅，你又搞埋一份，咁咪搞掂咯，系嘛？黄碧云都系元帥上位啫，系嘛？ 系啊，而家冇呢件事啦，搞搞下。 咁其实佢哋应该系持之以恒咁样整落 去，keep住嚟嘈噶嘛，应该 系啦。咁但系佢哋就冇啦，当然。但系亦都有样嘢就系你会疲劳噶嘛，即系 佢自己疲劳啦，自己个人嘅体力问题。 嗯，系， 即系好闷啊，又做又完水，好烦啊！够啦，第二单嘢啦，咁啊。 咁但系，你就要不断嘈落去啊嘛。 系咯，就系、是、话苏豪佢哋咯，即系话佢哋。做得唔够啊！啲地区工作之后又俾人屌柒佢。 边个啊？ 你记唔得啊？系啊，佢咪话唔知系咪话选力定系话苏豪佢哋即系地区工作做得唔够细致、唔够多、唔够深入社区，之后又有班人力人屌柒佢，话老师要多事啊，又话，总之就话佢唔知实际情况啊，咩咩咩咁样咯，又系。又咩理念型政党啊？即系做唔到呢啲啊，又讲嗰啲咁嘅嘢咯。 咁我好坦白讲咯，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唔到民建联嗰个 level 嘅，你连议员都唔好做咯。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其实佢基本嘅嘢佢哋 佢哋蛇州兵种系有资源多，呢、這个我承认嘅，佢哋系多过你。但系如果断人头计，譬如你要做元帥啊，做围标啊嗰啲，你点会唔够人哋？你即你可能会有危险啦，当然即系你会俾人打或者俾人食请食咖喱啊嗰啲咁样，即系会出现啦。咁但系你要从政嘅话，你都要起码要有少少付出噶，即系 预咗啦。 你有少少付出啊，都要明唔明？即系唔好似太阳花学运嗰啲人咁样，喂，连当兵都唔肯嘅。 佢有付出啊，佢冲入去立法院嘛，佢有付出啦。 系，但系你唔系净系冲入立法院可以革命噶嘛，大哥啊，唔系净系冲入立法院可以台独噶嘛，你起码都要有，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台独嘅话，好简单啫，你咪搵啲人喺军里边吓，喺个军队里边，即系你 政变咯， 喺度咯。咁你潜伏啲人喺度啊嘛，你连呢啲都唔做嘅，咁你点？你同我讲独立都系空谈嘅啫，系嘛？即系唔系你根冇计划噶嘛？你以前嗰啲革命党，即系清朝嘅时候，革命党人系点样？就系佢潜咗入去清朝嗰啲军队里边啊嘛。屌老尾，其实人哋已经做过一次，你照抄你都唔肯嘅。 咁佢哋可能想和平演变呢，选晒啲议员入去，跟住提出修宪咁样搞呢。 我、 哦、想做搞革命。 真係咁容易咩呢、這个世界。你如果。 佢哋咁諗咁咪做，如果唔系嗰啲点会走去选议员啫。 我咁即係你可以选咗议员就可以推返港共政权啦，即係咪香港个 case 係咁。 香港咪咁囉，佢啲人都係咁諗㗎啫，只咪搞咁大坛嘅最后咪係为咗个议席。 咁我咪话啦，你搞嚟做咩啫？冇意思喎， 佢 实搞唔到嘛。 个分别就系你台湾嗰啲台湾学运嗰啲选到，香港嗰啲又选得啲，又选唔到一啲咁样。咁而家又俾人 DQ 咗一扎啦又。 但民进党选到系因为国民党太柒嘅啫，讲真的，真系唔系民进党有几好、啊。 仲有时代力量嗰啲咧，嗰啲咪最嗰啲系深绿噶。好似嗰个摇滚歌手咪系 Freddy 系嘛 ？Freddy 系啊，深绿噶嘛，佢哋系。 台湾我唔了解。总之我咧，本人咧，小弟咧就觉得香港人唔需要睇得台湾咁高嘅，香港人有自己嘅优势，甚至香港人嘅思想比台湾人先进好多嘅。台湾人点讲咧？台湾只系有民主制度啫。其他啊，谭志强呢句我又觉得好啱，佢话台湾系个有民主但系冇法治嘅地方。你睇下佢而家做嗰啲嘢就系咁啦，即系嗰啲私营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嗰啲人系未，我唔敢话佢文字未开啦，即系系一种好亚洲人嘅思想。头先阿社长都讲过，系一种好亚洲人嘅思想，即系 大家都会卖人情啊，我方便啊， 靠个青天大老爷嗱，咁诶。靠个青天大老爷，靠一个好官去判呢啲案咁样咯，仲系未到一个真真正正嘅西方嘅法治社会嘅谂法咯，我系咁谂咯。 冇呢啲要时间嘅，即系你唔可以，又唔可以好似陶杰咁样将亚洲人踩低，只不过系嗰个发展程度未到， 未到。咁香港人系幸运嘅，因为佢系吸收咗好多西方嘢嘅，但系又可以话。偶然性啦，其实香港嘅发达都系一个偶然性啦。我哋前几集都讲过，但系香港人都系幸运嘅，因为香港人系比其他亚洲地方嘅人多，甚我觉得吓，本人觉得系比新加坡嘅人系对呢个民主法治意识强好多嘅，因为新加坡人都系比较犬儒一啲，可唔可以咁讲？唔知道 我要比较死板啲嘛。 咁佢喺嗰个社会，咁佢唯一嗰个生存嘅方法就系你同你就系 comply 啊嘛， 冇错， 你讲 compliance 啊嘛，即系新加坡个模式就系咁唔一样啊。咁我又唔觉得话即系我觉得香港系有优势嘅，但系如果长期系俾陶杰啊、高慧贤啲人咁样搞落去咧，即系 仲有涉石人。不涉 事，即系不 冇咩影响力嘅啫。 踩自己吓，抬高人哋呢种咁嘅心态， 系一个觉得自己系一个 victim， 即系佢不断宣扬呢种嘢，就系我哋系 victim 嚟嘅，即系我哋 受害者， 系受害者，即系我哋系港共政权嘅受害者。呢个都即系佢唔系就系港共政权，佢哋觉得系所有嘢都系受害者。譬如好似书展嗰单嘢咁样，咁优惠游客其实好少少。 咁 我游客俾$10，自己本地人$25咁，哇咁衰嘅，点解贵比贵多$15噶？ 喂，我哋呢度全部都系游客有优惠喎，搭巴士嗰啲都系， 咪就系咯。 全其实好多世呢个世界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咁有啲即系我就唔明点解要提升到一个呢个社会对你好不公平嘅境界咯。即系有好多人嘅comment 就系话。哇！我而家真系做二等公民。喂，你只不过系一个好少嘅角度，即系好少嘅area， 你系要俾多啲钱，同埋你可以唔去嗰个书展噶嘛？ 咪唔去咯，系咯，系啊， 同埋你好似咧临尾嗰日去咧，好似系可以平好多嘅。咁亦都系即系亦都系唔使钱嘅，基本上就系、是。咁你点解唔最后嗰日先去咧？喂，其实有好多即系呢个世界你 pricing 系一个 art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做生意嘅人就知道你。唔同嘅客你会有唔同嘅 pricing mechanism， 同埋如果你係想係你讲 我想问呢係咪只係大陆人有得平定，係全部外国人有得平，即係唔係本地居民？ 总之就係有旅游证件嘅人就有得平。 哦，今日有个网友话高维人揸加拿大护照，咁佢都有得平喎。 咁係呀， 係 呀，严格讲係 呀，其实应该要屌鸠埋高维人 㗎，佢都俾$10㗎， 佢都俾$10㗎，屌到尾 加王家王 但个问题唔系咁啊嘛，个问题实际个问题唔系咁，个问题就系你如果喺一个书展嘅状态，你譬如系有好多大陆睇唔到嘅书，冇可能买得到禁书嘅，咁你系咪应该吸引多啲大陆人去买咧？即系如果你系纯一个本土意识嘅人，咁啊可以将你嗰啲 idea sell 俾大陆人啊嘛， 啱啊。同埋如果佢如果系大陆人搞鸠翻大陆政权嘅话，咁咪唔搞鸠香港咯，咁咪对香港松下啦。其实你本土派应该咁样做嘅喎， 佢唔会咁样谂啊。但系佢因为佢哋宣扬嗰种本土意识系台湾嗰种好狭隘嗰种本土意识啊嘛。 系啦，阿摄石成日讲呢句嘅，摄石成日讲呢句，佢话我佢话台南人就系有种吓、啊，就系讲台语，对。共惊系嘛，即系共产党系嘛，共仔咧就系咩嘅，成日闹鸠啲共仔嘅，就系、是、咁样讲，就系、是、所以摄石人咧就好崇拜呢啲台南人嘅，摄石人都好想移民去嗰度嘅，但系咧我唔知啦，即系据我所知，台南人咧系真系好本土啊，所以你香港人移民去咧都系搞鸠，都系睇唔起你嘅咋， 同埋佢系好排外嘅，譬如你。但系你，譬如你喺南部买一间屋，即系我嗰时都谂过嘛，因为我好似都讲过，嗰时谂过，咁朋友叫我唔好嘅，基本上就系你如果唔系长期可以睇住间屋，或者租俾人，有人帮你睇住， 用咗你间屋先， 系啊，因为佢知道你唔系长期喺度啊嘛， 佢知道你唔系台湾人嘛，厌世大湾男嘛， 系啊，呢一样嘢系好，即系好多人唔明啊嘛。佢如果本地意識好本土意識好強嘅人咧，佢嘅排外意識亦都係相對一定係好強噶嘛。 嗯， 咁 冇錯。 佢咁你係一個外來人嚟噶嘛？咁佢係唔會用雙手嚟歡迎你嘅。即係呢一樣嘢就好多人睇唔明咯。點解啲人移民咧要揀去英美 大城市？ 英美大城市啦，同埋加拿大大城市、澳洲大城市、紐西蘭大城市，因為嗰啲地方就係比較容易接受 不同種族嘅 文化同埋種族嘅人， 冇錯啦。就好似我聽日會小弟會去嘅地方，即、就、係、是、我致命嘅鄉下地方 Tasmania。嗱，我哋以前咧，即、就、係、是、唐人就笑佢嘅，即、就、係、是、好似我哋嚟咗幾隊唐人就話 Tasmania 咧，嗰啲白人咧就係、是、兩隻手兩個頭四隻手嘅，就係、是、其實就讥笑佢哋太本土意識啦。正系会同翻自己人通翻，所以咧就生好多怪胎出嚟，所以就系我哋笑佢一样嘢嚟嘅。 唔系净系你，唔系净系唐人笑佢，系成个澳洲大陆嘅。 系冇错，成个 白人都系笑， 系笑鸠佢。 白人都系笑塔斯曼尼亚嘅排外嘅。 系，因为佢哋曾经都讲过话要独立嘅，都系有或者系或去或者并入纽西兰嘅，因为。climate 咧係似紐西蘭同埋嗰啲各方面嗰啲習慣係同紐西蘭似少少嘅，所以佢哋都有咁講過嘅。所以咧，澳洲啲本即係我哋 many Australian 都覺得嚇、啊、 咪有得佢走啊，但佢最后尾都系冇走嘅，走唔到。 因为啲津贴太多啦，呢个联邦政府嘅津贴实在对塔斯曼尼亚太好啦。呢个系到最后嘅，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到最后就系讲实际 利益啫嘛， 实利。因为就算你讲，就算你民主社会都系嘅，到最后你唔系讲理念啊，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同埋实利。即系从政嘅人就要睇呢样嘢，就唔好话我整个理念明言政党，人哋就投票俾我。喂，对唔住啊，你有理念，大部分人都有理念， 冇人在咯，使鬼你教我理念真系， 系唔使你教噶，同埋唔使你去代表我呢个理念啊。我个做法就系、是，即系只一般嘅正常嘅选民就系应该咧就系、是，我有一个理念，但系你每一次选你咧就系睇下我同你之间有冇一个特殊嘅关系。同埋你可唔可以代表到我心里面个理念，而唔系你去灌输一种理念俾我。要你灌输一种理念俾我咧，就唔系政党啦，系一个宗教。 冇错， 咪就系咯。 冇错，就系 lesser evil 啦。其实每一次选举都系 lesser evil。 理念型政党、共产党都系理念型政党嚟噶。 啊，系、啊，真系 共产主义、 啊。系啊，永远都唔会实现到噶嘛。系啊，好理念啊呢、這个真。好理念唔系讲 好崇高添啊！佢个理念 系啦， 沟气啦，所以咪话咯，理念型政党呢个样嘢系沙沟气啊！一般人都会睇到你就 系 多嚿鱼，完全冇用啊！ 俾你上个位啊，咪推行你嘅理念，咪变咗共产党咁咯。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哦系啊，即系如果以后大家想了解多啲 Tasmania 啦，小弟会其实咧每个月都会翻去一两次嘅，如果我都会 post 少少相上去啦，因为。我睇到呢排咧，因为咧 Tasmania 嘅移民政策就好松嘅，我都睇到好多香港好多香港朋友想知道，亦都好多香港朋友想了解呢Tasmania， 亦有人问我点样移民嘅。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我会 post Tasmania 啲相啊，平时啲人生活状况同埋啲风景俾大家睇下嘅。 诶，好啊，喂，正啊， 好嘅，好，今日就。 今日就都差唔多啦，应该。不过呢就好似仲有少少嘢未讲。 你交代 係咪呀， 仲有啲咩諗唔起啲唔知。 諗唔起。要讲一讲啦，就係、是。要讲一讲最新消息，就系我终于睇到啦，唉，真系最新消息啊！大班汇报 系 咁咧，大班又做咗样好得意嘅嘢咯，因为书展优惠呢个游客咧，佢又改变咗立场啦，因为寻日 我睇到啦，我都睇， 寻日咧佢就 我睇到。 佢就澄清咧，就冇所谓嘅呢个差价，即系亦都杯葛书展又唔，即系佢就本来就 retract 咗佢自己话四年前又唔关佢事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又话咧，佢对书展入场券差价嘅立场咧，就系冇变到嘅。咁啊，本港居民咧就同埋游客咧入场券咧应该划一收费。咁昨日咧就有同事刊登嘅澄清启事咧，就未经佢自己本人过目。 屌， 咁要咪呢啲就系舐两边啊！嗱，大班即系博一边人睇唔到啊！屌你咪呢个嗱，而家咁啊，趁就讲开大班又讲多一样啦。 好， 其实呢一样嘢咧就绝密嘅，可能我哋讲完之后就俾人告噶啦。不过都要讲嘅，就系啦。知唔知大班以前喺商台做嘢嘅时候，佢係靠咩搵食呀？ 靠广告囉，佢讲。 靠把口。 佢讲。 知喎，喂。绝密嘢真係唔知呀、啊。 佢嗱表面你哋讲嘅冇错嘅，商台就靠广告啦，佢就即係商台俾钱佢啦。但商台嗰嚿钱其实唔係多㗎嘛，对佢。 夠佢蚀牙啦。 夠佢蚀牙啦。咁佢实际劲搵钱嘅系乜嘢？你有冇谂到？ 唔系咩嘛？扯皮条系嘛？吓， 类似啊，真系类似啊。 唔系，因为我谂到，因为佢以前好似同徐小峰结过婚噶嘛，系咪啊？ 哦，唔系， 同女人冇关嘅，佢嗰、种模式。但系嗱，而家我讲啦， 帮啲高官介绍咯。 嗱，以前咧，佢咧就成日喺节目度闹嗰啲官噶嘛。 系、 咁你系你知唔知做官？即系喺港英政府，如果你做官，你想 哎，我明啦。 郑大班闹少啲你个部门咧？ 我明啦，我即刻谂，你知唔知我 会泼水咧？ 谂到李波啊，因为咧当时阿欣生咪话阿李波佢哋写嗰啲书咧，如果太佢会话共产党会帮佢买翻佢嘅，买晒成版书。 唔系，佢就唔系咁，佢就仲高张啲嘅。 哦， 佢咧就同另外一啲人咧，就喺外边咧就开咗一啲顾问公司，就教啲人咧、就开班嘅。其实佢诶即系。冇 conflict of interest 你睇落去就是，因为佢就揾人开班，咁、教你哋嗰、那个，譬如你系一个政府部门，譬如讲 点、样做宣传 咁样， 点样同 唔系你点样同传媒沟通？ 沟通系啦。 咁如果你有上过嗰啲 course 咧， 就松手啲嘅， 就系佢就唔会屌得咁大力嘅。如果你冇上嗰啲 course 咧，佢就屌到你上 course 为止。 哦， 系啊，呢、一样嘢咧就系我有 source 嘅，不过我唔可以爆佢出嚟啦。咁但系我呢个 source 咧就系以前都喺即系我哋呢度系 搞报业 嘅人，报业嘅人嚟嘅，佢亦都知道 资深 报嘅 course 系资深报业人。 哦， 但系佢之前唔系做报业嘅，咁。系啦，咁啊，讲完啦，呢单即系我系留意，但唔记得讲，即系大班。 不过郑大班嗰啲自己有咧，都系代表一个时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即系守旧啦。嗱，即系我对佢哋嗰啲自己有一个好负面嘅，因为我记得咧有人咧咩永远支持 D 一百啊，屌你老尾！一讲亲永远呢啲人咧都系冇脑嘅，对唔住，我真系咁觉得。 即系口号嘅啫， 唔系啊！嗰条友系咁嘅，即系咧，大班阿老萧以前咪评过阿大班嘅，之后咧佢嗰啲支持者就话，梗系啦，佢咩收咗钱啊，又话老萧根本系共产党嘅人啦、啊。之后我讲咗句，哇，咁其实咁讲嘅话，中国成个香港好多人都系共产党嘅人嚟嘅、哦，批评个大班就系共产党。咁即系佢就话我永远支持 D 一百嘅，啊我哋自己又好团结嘅，之后心谂屌你啲咁嘅人真系抵你听 D 一百嘅咋？ 唔系，咁我哋都升 level， 咁我哋又做干部啦，就党员干部啦呢度啊！ 我哋不嬲都系啦， 仲要爆啊！郑经翰以前点搵食嗰啲嘢？ 又闹肥佬丽咧？系咪啊？肥佬 肥佬丽唔系肥佬丽，我哋都系想佢好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 佢而家卖咗咯， 即系我哋都未闹够，又已经卖咗咯。咁我本来仲想开一集特辑添，可以帮佢即系解决佢嗰个生意上面嘅困惑啊嘛。咁佢 系啦， 系啦，悭翻啦，可以。 即系咁啦，下次苹果再执嘅时候，我哋就 冇仆街又 入，又 再开一个特辑啦，好嘛？应该嗱，我。认真啲讲，其实都系一两年嘅事。苹果我谂都一两年嘅事，即系始终咧 死嘅冇广告， 都系冇广告，同埋质素系下降。佢一外判实下降嗰啲嘢，唔使讲啊，肯定系。 喂，其实你点？我如果要外判嘅，好老实讲，如果我而家喺肥佬丽嗰度做记者，而家我你要我外判，咁我一定会谂噶，即系我系。如果以一个员工嘅身份，哇！你要我外判啊？咁我不如自己开一档嘢啦，我自己录 系啦 嘢啦，我自己做自己嘢啦。咁 嗱，我系咁谂啊。如果外判嘅话，咁我系你 outsource 嘛 contractor， 咁你冇规定我同边间嘅，咁我如果有好料嘅话，嗱，咁啊价高者得咯。如果系百分报同呢个苹果，我就睇下边个俾得钱多，咁我俾边个咯啲料。 咁一定系百分俾得多钱啦，即系百分就好垃圾嘅，当然就即系之前有个记者好笑，咁佢唔知国泰有架嗰啲云餐嗰啲车，撞到架飞机，跟住其实只要碰到啫就冇嘢嘅，跟住佢竟然话咧撞到个机翼嗰个尖咧 变咗 L 字型。但系你而家啲飞机好多咧，就有个 winglet 噶嘛，即系佢个翼飞机翼咧，主翼嘅 都会翘起少少， 就系、是、会夹起嘅。 系啊， 屌老尾咁样就系佢咁样都射得出咯，就话夹起咗就好似 L 字， 仲 登出嚟噶。 啊， 其实我就唔会净系闹苹果嘅，其实东方都好垃圾。不过咧， 我少睇 多 知啊，系 因 为 东方就唔我。因为我除了看芒果佬的专栏同埋睇佢嗰个以前嗰、那个碌撚踢爆之外，我是费撚事睇嘅，即系我睇东方咧纯粹系监察黄毓民嘅啫，其他我都唔撚睇嘅。不过今日就有人 share，我就见到，即系其实都系垃圾噶啦，即系讲即系如果你话肥佬啲垃圾，系佢系垃圾，但系即系东方嘅垃圾咧，我系唔 care 嘅，因为佢系建制派个报纸嘛，咁佢。佢系，因为有人话我哋唔闹东方，喂闹都冇意思啊！即系呢份咁嘅嘢，你明知佢系白份出嚟噶啦，系咪先？ 你仲走去睇啊？ 你仲走去闹佢咁有咩意思？我哋有时都会 share 东方啲嘢嘅，但系就系、是、即系点讲咧？大家要知道敌情咯。 嗱，点讲咧？ 先 share 出嚟。 香港眼中，东方同文汇大公一样，我闹嚟做乜啫？你啲人会闹文汇大公，系咪讲真？即、就、系、是、对佢冇寄望啊！我哋系对肥佬仲有寄望啊！ 系啊，但我唔鼓励啲人咧话完全唔睇嘅。咁你都要睇下嘅，你要知道人哋对面谂乜嘢啦。你如果对面谂咩都唔知嘅话，就你好难行落去噶啦。即系好似恩生咁样成日讲话啊，习近平系好人嚟啊，乜乜乜，佢哋只不过习近平控制唔到个场面咋，江派啲人搞住晒咁样。呢、這个人咧，佢系完全即系我而家听到咧，佢一系就系完全唔知，一系咧就系误导人嘅。因为你只要去你如果有 WeChat， 你可以装呢个共青团嘅 个群啊 group 嘅组群嘅嘅群组嘅。你可以入去嘅，佢哋唔会唔俾你入嘅，因为佢哋其实就唔知道你系边个，佢可能系知道你住边，但系佢就唔知道你边个，佢知道你电话号码，咁但系佢亦都唔，佢你可以攞个太空卡去做呢件事。咁你开咗嘅时候，你会见到佢所有叫啲团员读嘅嘢咧，即系嗰啲指定读物， 全部都 系歌颂阿习先生嘅。 系啊， 咁你话嗰啲咩团派啊，乜乜乜乜。喂，但系即系嗰啲仲系同阿习先生唔妥嘅。喂，对唔住啊，人哋内部嘅嘢已经唔系咁样啦，内部嘅嘢全部系支持阿老习嘅。所以你话习先生系因为控制唔到全局，所以先至整咗七七七出嚟。喂，唔乸系啊？ 系咯，你 哦好啦，喂，今日都差唔多啦，我谂我哋已经个几钟啦。 哦，系喎， 系个半钟啦。好啦，今日唔该晒大家。 好， 晚安， 好，再见，拜 拜。Bye.